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存储虚拟化上如何建立自己保管的单独档案库。前面几节啊，我们讲了 CPU 和内存的虚拟化，我们知道了这个完全虚拟化它是很慢的，而通过内核的 KVM 技术和 EPT 技术，我们可以加速虚拟机对于物理 CPU 和内存的使用，我们称为硬件辅助虚拟化。那对于一台虚拟机而言，除了我们要虚拟化 CPU 和内存之外呢，存储和网络也需要虚拟化。那存储和网络都属于外部设备，那这些外部设备应该如何虚拟化呢？当然第一种的虚拟化的方式啊，还是说完全虚拟化。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硬盘设备或者网卡设备，我们啊就用 QEMU 来模拟一个一模一样的软件的硬盘和网卡设备，这样在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看起来，那使用这些设备呢和使用物理设备就是一模一样的。当然缺点就是 QEMU 它模拟的这些设备啊，又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虽然这个时候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意识不到自己是运行在虚拟机里面的，但是呢每个指令都要经过翻译以后，那么才能够到达物理设备，这样呢实在是太慢了。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啊，它不是一个通用的操作系统，他呢知道啊，我自己是运行在虚拟机里面的，我使用的硬盘设备和使用的网络设备都是虚拟的，我应该加载特殊的驱动才行。那这些特殊的驱动呢，往往要通过虚拟机里面和虚拟外面配合来进行工作的模式，来加速对于物理内存和网络设备的使用。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种技术叫做 VirtualIO， 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虚拟化技术的早期啊，不同的虚拟化技术啊，会针对不同的硬盘设备和网络设备实现不同的驱动。那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呢，也要根据不同的虚拟化技术和物理设备以及网络设备选择加载不同的驱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硬盘设备或者网络设备啊，它实在是花样太多了，驱动于是纷繁复杂。后来啊，就慢慢形成了统一的标准，就是这个 VirtualIO， 就是虚拟化 IO 设备这么一个意思。那 VirtualIO 呢，负责对于虚拟机提供统一的接口，也就是说在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它加载的驱动以后啊，我们都统一加载 VirtualIO 就可以了，就像下面图展示的一样。在虚拟机之外呢，我们可以实现不同的 VirtualIO 的后端来适配不同的物理硬件设备。那 VirtualIO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就像上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这个 VirtualIO 的架构啊，可以分为四层。首先在虚拟机里边有个叫 VirtualIO 前端，它呢针对不同类型的设备有不同类型的驱动程序，但是呢接口都是统一的。比如说如果是硬盘呢，那么它的驱动呢就是 VirtualIO Block， 如果是网络呢就是 VirtualIO Net。 其次在宿主机的 QEMU 里面会实现 VirtualIO 后端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主要用于操作硬件的那个设备，比如说通过写一个物理硬盘上的文件来完成虚拟机写入硬盘的操作。再比如说呢，它可以向内核协议站发送一个网络包来完成虚拟机对于网络的操作。那在 VirtualIO 的前端和后端之间呢，要有一个通用的层，这里面包含 VirtualIO 层和 VirtualIO Run 啊这一个层次。那 VirtualIO 的这一层呢，实现的是虚拟队列的接口，那算是前端和后端通信的一个桥梁。而 VirtualIO Run 啊，就是这个桥梁的一个实现。这个 VirtualIO 呢，使用 VirtualIO Q 来实现前端和后端的高速通信。那不同类型的队列呢，数目不一样。比如说 VirtualIO Net 呢，它就使用两个队列，一个用于接收啊，另外一个用于发送。而 VirtualIO Block 呢，往往就使用一个队列就可以了。如果客户机要想向宿主机发送数据，那宿主机呢，会将数据的 buffer 呢，添加到 VirtualIO Q 中。然后呢通过写入某个寄存器来通知宿主机，那这样宿主机呢就可以从这个 VirtualIO 中收到啊这个 buffer 里面的数据。了解了 VirtualIO 的基本原理，接下来呢我们以硬盘写入为例子来具体看这个存储虚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初始化的一个阶段，和咱们学习 CPU 的时候啊看到的是一样。在初始化的阶段呢，它会定义一个 VirtualIO Block Device 这么一个类，这个类啊也是有继承关系的，它的继承关系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VirtualIO Block Device 这种类的定义啊是有多个层次的继承关系的，其中 Type VirtualIO Block 它的父类呢是 Type VirtualIO Device， 而这个 Type VirtualIO Device 呢它的父类是 Type Device， 这个 Type Device 呢它的父类是 Type Object 啊，这样的继承关系就到头了。 那接下来呢 ,type init 就是用于注册这种类。这里面啊每一层都有自己的 class init, 用于呢从 type implement 来生产class。然后呢还有 instance init, 可以将class 呢初始化为实例。那在 type watchIO block 这个层的 class init 的 watchIO block class init 这个函数里面呢会定义了 device class 的 realize 函数。啊它这个 realize 函数定义为 watchIO block device realize。这一点我们在 CPU 那一节也有类似的结构。我们来看这个 watchIO block device realize 它的一个实现。在这个 watchIO block device realize 这个函数里面，我们首先呢是通过 watchIO init 来初始化一个叫 watchIO device 这么一个结构。从 watchIO init 我们可以看出来，在 watchIO device 这个结构里面会有一个叫 watchIO queue 这么一个数组。这个就是 watchIO 前端和后端互相传数据那个队列。最多呢有 watchIO queue max, 啊这么个个数。我们回到 watchIO block device realize 这个函数。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配置的队列的数目 number of queues, 对于每个队列都会调用 watchIO LQ 来初始化这个队列。在每个 watchIO queue 中呢都有一个 vrun, 用来维护这个队列里面的数据。另外呢还有一个函数叫做 watchIO block handle output, 用于处理数据的写入。这个函数得请大家记住。我们后面呢会用到。那至此呢会有 watchIO device, watchIO queue 和 vrun, 啊之间的这么一个关联关系，就像下面的图显示的一样。这个是在 QEMU 里面的对应关系，请你记住。我们后面还能看到另外一个类似的结构。那初始化完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 QEM 的启动过程。那么 QEM 启动过程呢对于硬盘的虚拟化，那么 QEM 的启动参数呢里面有关的是下面的这两行。一个是钢 drive, 一个是钢 device。其中呢第一行指定了宿主机硬盘上的一个文件。文件的格式是 QCOW2。这个格式我们这里不准备解析它。你只要明白对于宿主机上的一个文件可以被 QIVU 模拟为客户机上的一块硬盘就可以了。而第二行呢说明了我们使用的驱动是 watchIO block, 这么一个驱动。那接下来呢在 QEM 启动的过程中呢会调用 config,block device。 在 QEMU 启动的MEN函数里面，初始化快设备就是通过这个 config block device 这个调用开始的。我们来看这个函数的实现。在 config block device 中我们能看到对于 drive 这个参数的解析，并且会初始化这个设备要调用 drive init function 这么一个函数。在这里呢会调用 drive new 来创建一个设备。在 drive new 里面会解析 QEMU 的启动参数，那对于 watchIO 来讲呢会解析 device 这个参数，把 driver 呢设称为 watchIO block PCI。 它还会解析 file 参数，就是指向刚才那个宿主机上的文件。接下来呢 drive new 呢会调用 block device init 根据参数呢进行初始化，最后会创建一个叫做 drive info 来管理这个设备。我们来重点看这个 block device init。 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如果 file 不为空，那么应该调用 block new open 来打开这个宿主机上的硬盘文件。返回的结果呢就是这个 block backend, 对应我们上面讲原理的时候讲过这个 watchIO 的后端顾名思义 backend 嘛。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 block drive open, 一直调会调到 block drive open common。在 block drive open common 里面会根据硬盘文件的格式得到 block driver。因为虚拟机的硬盘格式有很多种，QCOW2 呢它是一种， RAW 呢也是一种， VMDK 呢也是一种，它们各自有缺点，所以说在启动虚拟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对于不同的格式呢打开方式不一样，我们拿 QCOW2 来解析它的 block driver 呢的定义呢是下面这个样子的。根据上面的定义，对于 QCOW2 来讲block drive open 调用的是 QCOW2 open 这么一个函数。在 QCOW2二 open 这个函数里面，我们会通过 QEMU coroutine enter 进入一个协程 coroutine。 那什么叫协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将它理解为用户态自己实现的线程。咱们前面讲线程的时候说过，如果一个程序我想实现并发，那么我应该创建多个线程。但是呢线程它其实是一个内核的概念，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每个创建的线程在内核里面都能看到，内核的调度呢也是以线程为单位的。那这对于普通的进程呢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对于 QEMU 这种虚拟机来讲，如果我在用户态和内核态切来切去的话，那么由于还涉及到虚拟机的状态，这个代价比较大。但是呢， QEMU 的设备呢也是需要有多线程能力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在用户态实现一个类似线程的东西，那么也就是协程，用于实现并发，并且呢不需要被内核看到，调度过程呢全部在用户态完成。从后面的读写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协程啊在后端经常使用。这里啊打开一个 QCWB2 这么一个文件，使用的就是一个协程，它会创建一个协程，和创建一个线程呢它是很像的，也是要指定一个函数来执行。那么指定的函数就是 QCWB2 Open Entity 啊，它就是那个协程的函数。我们可以看到 QCWB2 Open Entry 这个函数啊里面有个 coroutine function， 说明啊它是一个协程函数。在这个 QCWB2 Do Open 中呢，它会根据 QCWB 的格式来打开硬盘文件。这个格式啊官网就有啊，我们这里呢就不花时间解析了。我们这里啊来总结一下，存储虚拟化的过程啊分为前端、后端以及中间的队列。前端呢有前端的块设备的驱动，叫 front end driver， 它在客户机的内核里面，它符合一个普通设备驱动的格式，对外呢还是通过 VFS 来暴露文件系统的接口给客户机里面的应用。这一部分啊这一节我们没有讲，我们放到下一节呢来解析。后端呢也有后端的设备驱动程序啊，叫 back end driver， 它在宿主机的 QEMU 进程中，当收到客户机的写入请求的时候，调用文件系统的 write 函数来写入宿主机的 VFS 文件系统，最终呢会写到物理硬盘设备上的 QCW2 这个文件里面去。中间的队列呢用于前端和后端之间传输数据，在前端的设备驱动和后端的设备驱动都有类似的数据结构，叫 Virtual Queue 来管理这些队列。这一部分啊这一节我们也没有讲，我们放到下一节去解析。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那么对于 QMU-KVM 来讲， QCOW2 呢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文件格式，它有非常精妙的格式设计，从而适应虚拟化的场景，请你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格式。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集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